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出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大家好。 你喜欢的电台今天要为你推荐一些学英语的好电台。 Yeah, what are you doing to learn English? What apps, what radio stations are you using? 哎，很好啊，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大家，你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哪些电台？当然希望你们只用了一个啊，只用了一个啊，那就是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Yeah, we should be number one. We hope so. FM 92.3,应该是我们了啊，当然还有哪些apps, yes, 俗称手机 APP。 Mm-hmm. 注意哦，手机的这种应用啊，英文当中呢，虽然是写着 APP, 但是它的读音是 apps, apps。 对，一个 app, 两个 apps。 哎，我们来问大家哈，说一说跟你的这个英语学习相关的一些辅助的学习手段，你比如说听电台、听 radio 啊。 Mm-hmm. 当然啦，我们北京外语广播有很多好听的节目哈，但是作为这个原汁原味的这种 native speakers 的英文电台呢，大家不知道平时有没有收听过。哎，今天我们的这个地道美语话题就跟同学们介绍一下，看哪些你觉得你也可以去听一听。你比如说像美国人老美，像我们的马克老师， 对 啊，美国人在美国哈，都听点什么样的电台呢？ Yeah, well, one of the radio stations tha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one that I've listened to since childhood. My parents listened to it every evening. We didn't have a TV in the house until I was like 11 years old. And so the radio was like our communication with, you know, mass culture. 哎，马克老师，这就为大家倾情推荐一个他从小听到大的。 Right. 你看。在小的时候 childhood 就开始听到大、 yeah. 爸爸妈妈听他也听、 mm-hmm. 啊，作为这传统的美国人典型的美国人嘛、 right. 最喜欢听的这个电台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呀稍微做一个介绍啊、 mm-hmm. 所以说你看这个人们都说了啊，听 radio 这个人都是比较有档次的、 right. yeah. 有档次有思考，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呢 NPR、 mm-hmm. National Public Radio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mm-hmm. 啊，虽然名称是公共电台吧，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广播实体。 Right, yeah, they're not actually part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not a commercial company. So when you listen to NPR, you're not going to hear a lot of advertisements, but you're also not hearing things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对，这个节目呢是以新闻啊、综述啊为主啊， mm-hmm. 在美国国内呢收听率是最高的广播电台， right. 是面向美国的民众广播的、 mm-hmm. 以前呢 Mark 老师说了家里小时候没有电视的时候、 right. yeah. 他们都是通过 radio、 yeah. 来与什么呢 mass、 mm-hmm. 跟大众啊进行沟通、 yeah. 啊、所以我相信听咱们节目的同学们都是有着一份广播情怀的、 mm-hmm. Mm-hmm. 我们都是 radioers right yeah yeah、definitely. radioers 我们不是 viewers 我们是 listeners、 mm-hmm. Mm-hmm. radioers、 yeah. 啊、像美国的很多前总统这些总统都是、啊 yeah. NPR 的忠实听众了、 right. 这电台呢和其他地方电台的差距就在于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广告、 mm-hmm. 而只是将他们赞助商的这些名字呢在广播当中念出来这样 right、 啊它有什么特别的呢 NPR? What's special about NPR?、 嗯、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ir style of coverage is pretty good. You know, they cover kind of a wide base of mostly liberal thinkers, politically, but they do try to balance their coverage and at least include what is, you know, more of a conservative view on whatever issue they're doing. 好，老师就说呀，是因为他提供了什么深入、透彻、公正的一些新闻报道。 Right. 哎，所以 NPR 呢，在美国的广播界是处于这个主流的地位。 Yeah, yeah. 哎，咱们这个学英语的同学，咱是不是得多听一点 native speaker 的？ Mm-hmm. 这些原汁原味的英文节目啊。 Right, yeah, give it a try. I mean, the nice thing about NPR is you will hear a lot of different accents. You're having experts coming onto the show who are from other countries also. So you're hearing them speak English in a slight accent.、 嗯、yeah. 哎，在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广播节目当中，你能够听到什么？最有特色的一点就是全世界的人。 Right. 各种各样的 different accent、 right. 啊、说着各种各样的口音，他们都作为 experts、 mm-hmm, 像嘉宾一样、啊 right. 谈话嘉宾的 talk show guests、 right. 啊、被邀请到节目当中，哇塞，你能够听到哇这个北这个北半球的英文，南半球的英文、 right. 澳大利亚的英文、 yeah. 啊、印度的英文。 It's a good way for you to check your progress. You know, if you're really trying to learn English up to the level of, of an educated native speaker、NPR is probably a good choice because it's not going to be easy at the beginning. And none of the broadcasts are really aimed at teaching you new words or phrases or whatever. So if you can catch them, you're doing pretty well. 对，它不是一个专门的说教你学习的一个、mm-hmm.啊，是吧？电台， yeah, yeah. 但是他做的这些东西呢，就是美国普通人。你看、 right. ，NPR 的听众大概60%以上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 嗯、mm-hmm. ， 3/4呢是属于中高家庭收入的，中高收入家庭的这种人群， right. 难度呢，我觉得咱们一些就是想去了解或者是想去锻炼听力的同学， 嗯、mm-hmm. ， 没准可以 give it a whirl， yeah， give it a whirl，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一个短语， give、 yeah. it a try， yeah。 可以试着听一听，因为听力这个东西它就是磨耳朵、 嗯、 你听太多了，你听一个小时跟你听一万个小时、 right. 那你对语言的感受和接受啊是有差别的， 对对 对 是吧。好，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电台，同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推送当中呢，今天还为大家推送比较多的更多好玩的、嗯、有趣的外国人在听的电台， 祝 大家英语学习啊一臂之力啊。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对话。首先呢，请马克老师来给我们大体的走一遍。 好，好。Jing Jing, have you been keeping up with the news recently? I like to think so. I listen to NPR almost every morning. National Public Radio? That's where I get my news also. Yeah, I find out about stories when they're broadcast on NPR. Then I read more about them online.NPR is a good place to get news topics. Don't you think it's a little too focused on American news, though? That goes for any national news outlet from any country. BBC might seem to have more international coverage, but sometimes their broadcast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recent news. Anyway, I like NPR's style. How's that? Well, no issue is one-sided.Usually, there's an argument over how the issue should be handled. Even if it's something that doesn't affect me, like American immigration, I like to hear arguments about it. What's your favorite show? I like On Point, because each show starts with an important question about how to make the future better. I like that show also. My favorite is The Indicator, though. I usually catch that on the podcasts.Yeah, I have the NPR One app on my phone. I'll tune into the indicator next time I'm listening. Okay, don't miss anything at Beijing Radio International, though. Oh, of course not. Dialect 2. I asked you about radio news earlier. Do you listen to the radio for music also? I sure do. You know, I used to host a radio show about music.Yeah, so I was wondering how you caught wind of new artists. Actually, I do most of my listening on apps. That way I can easily find the songs I like. Those are pretty good. They don't do much to introduce new artists and songs, though. No, not really. Just the most popular hits. Do you have a recommendation? Well, there's one I listen to. I'm not sure you'd like it.Give me the name, and if it's free of charge, I'll give it a whirl. Sure, this one's listener-supported, so like with NPR, you don't have to pay or listen to advertisements. That sounds ideal. Don't forget to tell me what it's called. Radio Paradise. They have a website and an app. Just tap the listen button and get started. They choose all the songs for you, just like broadcast radio.What genre do they play? All kinds, but a little heavy on classic rock. That's why I thought you might not like it. I like classic rock. I'll check it out. 今天的对话呢也不长，那马克老师还为了同学们放慢了语速的，是不是？我们听的就更清楚了。每一次这一开始的这走一遍的时候，你可得竖起耳朵好好的听，因为你这是你唯一一次锻炼听力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盲听。 好 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课堂内容了啊。对话走起来，马克就说，晶晶，最近一直在关注新闻吗？ 晶晶， have you been keeping up with the news recently? 哎，您看看这个短语啊，叫 keep up with something。 对对对对，你可以说 do you keep up with the news? 但是呢，在后边加 recently 是很有意思，所以 have you been keeping up with the news recently? Have you been doing 什么什么 recently? Oh, have you been doing something? 就是最近一直在做某事嘛。 对对对对对。 您看这关注新闻呢，啊，又怎么说关注呢？ Keep up with something. 对。 啊，这 keep up 就很形象。 Yeah. 就是跟什么肩并肩，能赶上什么东西。 Yeah, keep up with the news. 还能 keep up with 什么呢？ Mm-hmm.Keep up with the times. 与时俱进、啊、 Yeah. Keep up with the times. Yeah. Keep up with sports. Keep up with your exercise、program. Yeah. 都行、啊、Keep up with the programs、 mm-hmm. 也是、啊、跟上我们的节目。 对。 关注什么东西，跟上什么东西，叫做 keep up with the news. 对对对。 就说问你是不是一个平时关注新闻和关注时事的人、啊 mm-hmm. 就说 keep up with the news. Right. 晶晶的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 I like to think so. 我愿意这么想。 对对对I like to think so. In Chinese, 我们怎么说呢？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那我觉得我可以。我觉得我现在听很多的那个广告的。 啊、oh, yeah. 我觉得我听的挺多的。 Mm-hmm. 我觉得我关注的挺多的。 Right. I like to think so. Yeah, it's like, yeah, I hope so, but actually, maybe, maybe not. You can be the judge. Yeah. 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对。 I like to think so. I like to think so. I like to think so. Yeah, do you exercise a lot? Do you do a lot of sports? Yeah, I like to think so. I play basketball 3 times a week. Yeah. 哎，你平时经常保持健身的习惯吗、Yeah, I like to think so.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吧，其实底气都不太足。 对对对。Do you have good habits? Yeah, I like to think so. 哎，你生活习惯好吗？ 对。 I like to think so. Right. 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对，差不多。 好，我几乎每天早上都收听 NPR 的广播。 I listen to NPR almost every morning. 好，我们说收听什么东西叫做 listen to、 mm-hmm. 为什么要用 listen to 而不用 hear 呢？ Yeah, hear is when something goes into your ears by accident. Like I heard a noise last night and it kept me awake. Or I heard you honking your horn outside. Beep, beep, beep, beep. You know, come downstairs. 那同样是听啊，两个小词，一个是 listen to， 那就是说认真的听什么东西。Hear, H-E-A-R, 就是偶然间听到，无意间听到。 Yeah,、 啊就是、 I hear my neighbors coming home. I hear a dog barking outside. 哎呦，这房子隔音不怎么好啊。 对对对对。 I listen to NPR, 啊、因为是听广播节目，所以都是认认真真的听啊，有专注力的。Almost every morning,、马克说是 National Public Radio?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吗？我的新闻啊，也是从这儿听来的。 That's where I get my news also. That's where I get my news also. 对对对，我也听他。 他说那个地方是 where I get my news also. 对， 我也是从那儿呢听新闻听来的。 对对对。 我呀在广播里啊能听到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儿、然后我上网去了解更详细的内容。 Yeah, I find out about stories when they're broadcast on NPR. Then I read more about them online. 第一件事情是 I find out about stories. 对对对对对。 这里的 stories, 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那些 what is happening? Yeah, stories includes events, issues, developments within a story that's taking longer, you know, that does all. 所以这里的 stories 还不仅仅是故事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些发生了什么事情。 Right, news items. News items,、yeah. 一些新闻的主题。I find out.我找出、我找出什么什么事情，我听到什么什么东西。 Right. Find out about stories when they are broadcast on NPR.、注意这个单词播出和播送啊 ，broadcast、 yeah.。 它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都是 broadcast。 Yeah. Yeah. 它的被动语它也是 broadcast. Yeah, you could say I find out about stories on NPR. 还可以。嗯、 哎，永远没有 broadcasted 这个结构。 不用。 是没有的。 When they get broadcasted on NPR, you could. But、when they're broadcast, 就可以。 嗯，就是这个单词哈。播、 mm-hmm. 播出播送 broadcast 对 这翻译跟汉语很相似 对、 啊、都是 broad broadcast 播、啊 mm-hmm. on 在哪个电台叫 on 哪个频率、 mm-hmm. 啊、on FM 92.3 对对对对对、 哎、这电台要用 on、 mm-hmm. 然后呢 then I read more about them online yeah, yeah. 我就去读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信息就是说、 嗯、 在 radio 上你能够听到很多的 news headlines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对不这么长时间所以你有什么问题可以上网看一下 short and brief yeah, yeah. 然后你马上上网去搜索 对对对 你感兴趣的更多详细内容所以 radio 啊用来这个做 news broadcast、 right. 还是非常权威的、 嗯、 有可信度还有亲和力 Mark 说 NPR 呢是一个很好的获取新闻的渠道 NPR is a good place to get news topics is a good place 就是渠道 对、 is a good place to get news topics 对 news topics 新闻 news topics 对对对 新闻标题新闻消息你不觉得他稍微有些过多关注美国本土新闻了吗 Don't you think it's a little too focused on American news, though? 关注什么东西呀、啊？就过于集中在什么上我们说 focused on something 对 too focused on something If it's too focused on something It's limited、 yeah. 哦、那就是他已经被什么东西限制住了 对对对 就只在一些 American news、 right. 美国的新闻然后一个反问句 Don't you think it's a little too focused on American news though、 mm-hmm, yeah. 一个 though 放在后面表示转折 对对对、yeah. 就是说哎，但是 对对对 你不觉得他稍微有些过多关注了吗 对 哎，晶晶说 That goes for any national news outlet from any country That goes for something 对 就是对什么什么其他的情况也适用 对 That is true for, or that's the situation of, that goes for, 什么什么。 同义词 that's true for,、 mm-hmm. that's the situation for. 对对对。 That's go, that goes for. 对。 那个也适用于其他的任何的 national news outlet. 对。 大家熟不熟悉 outlet 这个单词啊、 yeah. O-U-T-L-E-T、 yeah. Station, website,、printed publication, anything Those are news outlets、 哎、这些都是一些什么发布机构了、 mm-hmm. Outlet 就是 let it out yeah, yeah. 让它出来嘛 对对对 你们是不是学过这词儿知道什么叫奥特莱斯吧、 yeah, yeah. 知道吧什么叫奥莱这就是 outlet、 yeah. 把什么东西呢发出来、 mm-hmm. 把什么东西呢弄出来叫 outlet 对 所以 anyNational news outlet, 任何的国家的新闻发布机构、 嗯、 是吧 ?From any country. From any country.、Yeah. 应该都是这样吧是不是 对对对对 多多关注自己本土的新闻。 是。是 你像 BBC 呢可能看上去有更多的国际报道吧。 嗯哼嗯哼。BBC might seem to have more international coverage. 好就是一个新闻的词语叫做 news coverage,、 嗯、 coverage, cover.Cover 是什么？覆盖。 对对对。 那 coverage 呢？就是报道。 Yeah, coverage, the research, the time, the discussion, all of that is news coverage. 哎呀，这些都是很好的词语啊，同学们啊，传媒的一些词语。Might seem to have more international coverage. 对。 Have coverage, 就是有这方面的相关报道和播报。 Mm-hmm. 所以 BBC 呢有时候看上去啊好像播了更多的啊、 mm-hmm. 国际方面的一些 coverage. 对。 但是呢有时候啊他们的播报跟最近的时事呢没什么关系。 But sometimes their broadcast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recent news. A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B. 它的意思就是 A 和 B 没关系。 对对对对对。Yeah, 对吧这个短语。 Sometimes their broadcast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recent news. 就说有时候他们的播报跟时事没关系。 对对对对。 那他们播什么呢 I don't know, like sometimes like there's a scientific achievement or something, it's really interesting, but you know, that week, you know, maybe there was nothing about a certain issue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now. 嗯、oh, 哈也是、mm. 也是有特色了。 嗯、 mm. 你看有时候时不常的给你播报一些什么科学方面的研究啊、 mm-hmm. right. 进展。但是好像也不是最近的发布的一些新消息、嗯啊、这是他们的风格不管怎么说吧、 嗯、Anyway 我还是喜欢 NPR 的风格 I like NPR's style I like NPR's style. 好，马克就说 How's that?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 为什么呀？ Yeah. 为什么呀？ How's that? 晶晶说没有什么主题是有失偏颇的。 Well, no issue is one-sided. No issue, 注意这个词 issue,、就是一个什么一个主题一个话题、 right. 对对对 一个探讨的东西 is one-sided.、好我们来看这个词的组成 one, 一个 side, 边合起来是什么意思 One-sided, it means that, you know, there's only one correct opinion that you could have on this issue. And many people feel that way about this or that issue, but here,、Jingjing has said, no issue is one-sided. 对了 every coin has its two sides. Yeah, yeah, every die has、six sides, right? 你看、每一个硬币都有两面对不对那我们在评判或探讨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都应该看到两面呢 对对对。 所以 one-sided 就是一面的、一面的就是什么有偏颇的 Right、 马克这句话说 No issue is one-sided、没有一个主题是有失偏颇的没有一个主题是只有一面的 对对对 那换句话说所有的主题他们探讨的都是比较、two-sided Yeah, yeah, there are many facets to the issue or there's at least two sides Yeah, 就说他们是比较公平和公正的一种探讨的风格、通常吧一个话题如何把握是会有争论的。 Usually, there's an argument over how the issue should be handled. Usually, there's an argument. 是有 argument. 对。 争论的。 对。 争论什么呢 ?Over something. Argument over something. 就什么事情有争论。就什么 ?How the issue should be handled.、这个 issue 呢我们怎么去把握它这个电台啊它是有争论的。 Right, so there's a controversy or what kind of decisions should be made in the future. That makes it an issue, not just a news item. 它不仅仅是一个 news item 而已、它要讨论一些问题所以它会有争论 over how the issue should be handled.、即使啊有些事情呢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影响、like,像美国移民啊什么的我也喜欢收听他们关于此事的讨论 对 今天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微信挑战互动的环节哎、同学们非常踊跃啊 对 我们的纸都打出来两大页了大家表达的也不错有些难啊、我们来请马克老师挑选几个同学来进行点评 好好 紫色风信子 Even if something doesn't affect me like American immigrants I also like to hear about their arguments about it在这儿很好的但是有两个三个小问题那个后边我听到两个 about I also like to hear about their arguments about it 所以可以读了一个换完了 sure I still like to hear their arguments about it 第一 about 不要了可以第二个、 两个 about 重复了 我也喜欢那个可以说 I still like to hear不是两个人三个人哦我也喜欢听这个那如果有什么什么什么我还喜欢 I still like to hear about 注意啊、我仍然我也你可以说 I also 也是可以说 I still 对 不 对 在这儿 still 是比较合适 为什么要用 still 呢因为前面你用了 even if 对 你前面用了一个即使你后面就得用 I still、这才是搭配的是吧 对对对 这才是押韵的 对 不 对, 对, 对 你不能说前面一个 even if 后面来个 I also 这就很奇怪了 对对对 even if my friends are going out drinking I also like to go with them and chat maybe not have anything to drink 在这儿 even if the show is about an issue I don't care for that much I still like to listen to it 对即使他不怎么样我也怎么样一定是 even if 对对对对 和 I still 做搭配 对 对, 对不是在这儿我陪别人一块儿我也做一样 的东西 不是那种说啊你喜欢吃冰棍啊我也喜欢吃冰棍 对对对对 不是那个我也 对对 对, 对 虽然说汉语都是我也大家要注意这个细微的区别 I still like、yeah. 还有那个影响我不能说 effect 对 对, 对 affect me 要用 affect 对对对 为啥呀 ?Effect 是名词哎 对对对 它是表结果耶、对不对、 yeah. ?Long-term effect. Right. Beneficial effect of、 yeah. exercise. You could say, even if it's something that has no effect on me, 或者你可以说 even if it's something that doesn't affect me. 要么就是 affect somebody， 对对对， 要么就是 have an effect on somebody。你看呀，英语这些细节都很重要啊。这是这个同学的问题，他帮其他同学也解决了一些问题。 对对对。 Viola Liu， 好 ，Even though something doesn't affect me, such as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 always like to listen to、listen they talk about that。你可以换那个 they 就要 them。然后在这儿你可以说 hear them talk about it， 你可以说 listen to how they talk about it， 或者你可以说 hear them talk about it， 你不用这么认真听，在这儿就可以 hear them talk about it。 I like hearing them talk about it。 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问题， hear 跟 listen to 是不一样的、要么 listen to how they talk about it， 对对对， 要么 hear they talk about it， hear them talk about it 可以、 注意移民啊，是 I am immigration， 对， 不是Emigration、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因为那个 NPR 大那个从美国、广播，对， 移民是什么呀？ I am 是移进来的、EM 是移出去的， 对对对对， 这讲移民肯定是移进来的移民的问题、那美国作为主场来说它肯定是移进来的， 对对对， 它不是移出去的， 是， 注意啊。 Sandy 曾， 好， Even though some of the issues do nothing to me like US immigration, I still find it interesting to listen to their debates about it。后面是特别好，没有一个错误。I still find it interesting to listen to their debates about it， 特别特别特别好。但是如果你在前边是 even though some of the issue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me， 你可以说 listen to their debates about them， 对不对？ 对了， 那是那个前边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me 是比那个 do nothing to me 好。 与无关，一定要用这个短语、Have nothing to do with me， 对对对， 与我无关、不要用什么 do nothing to me， 对对对， 不用这个 对对。 Lifelong learning， Even if something doesn't affect me like American immigrants, I like to listen to their arguments about it。 对对对，我挺喜欢这个，后边特别好， I like to listen to their arguments about it。 你可以用一个，但是前边要换一点点。 Even if their topic choiceis something that doesn't affect me. Even if their topic choice is something that doesn't affect me. 所以叫王老师 topic choice、something doesn't affect me， 你为什么听这个，你可以说是他们的 topic choice。 大家看这个中文，即使有些事、所以很多同学就不知道这个即使有些事，这个有些事是什么， something or some what something。 对， 老师建议你说你可以把它做细一点， 对， 你可以说 even if an issue， 对， 可以说 even if their topic choices， 对对对， 对吧？ Even if、they 或者是 they cover issue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对对对对对对， 你可以这么说，把它做得很具体。 对对对，你可以说 even if it's something that doesn't affect me， 但是你说 even if something doesn't affect me， 在这儿不是好事。 好，今天有一个同学他用了一个很他自我方式的一个结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七漏的同学， 好， 结构很奇特，大家听一听。 对，很有意思。I like listening to the arguments of the stuff, even though these things are not influence me like American immigration. 我们开始从后边那个not influence me like American immigration. 我觉得这个意思。It doesn't influence me as much as American immigration.所以要换 like， 要换 such as， even though it doesn't influence me such as American immigration。 所以我可以确定那个美国的移民不是你管的事情，对不对？ 他这个句型啊用得好，他把这个 I like 怎么怎么样放在前面、然后后面用即使 even if， 对对对，所以 such as 是比较合适、然后那个前边 I like listening to the arguments，可以 I like listening to arguments， 在这儿不用 the、of the stuff 可以换 on any issue， 换完了 I like listening to arguments on any issue、even if it's one that does not influence me、such as American immigration。 好，大家下来啊，看一看啊，老师是怎么给你们进行批改的。 好， HR 是100分，他说、Even if something such as American immigration does not have any impact on me, I still like to listen to their arguments about the issue.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因为我们后边可以确定这个是他们的视频，他们的 topic。 这句话能得100分的，那也是不简单了。好，来看老师怎么说的。 好 ，Even if it's something that doesn't affect me. Even if it's something that doesn't affect me. Like American immigration. 就像是美国的移民问题。 I like to hear their arguments about it. 啊，就这么简单。I like to hear. 我想听啊。Hear arguments about it. 对。 关于此事的讨论和争论。好，接下来马克就说，哎，那你最喜欢的节目是、What's your favorite show? 对 ,What's your favorite show? 你听个电台，你总有你喜欢的节目吧、是不是、我喜欢 On Point. I like On Point. On Point 是个节目的名字啊、因为呢每一个节目啊都是以一个重要的问题开场，那就是如何让未来变得更好。 Because each show starts with an important question about how to make the future better. Because each show, 每一期节目啊，他们都是 starts with an important question. 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开场。 对。 这个问题就是关于 how to make the future better. 嗯哼。 如何让未来变得更好。所以这种节目啊，很吸引人哈。 对。 马哥说，我也喜欢那节目。 I like that show also. Here we use also. 对对对对。I still like that show. Even though they changed the host, I still like the show. Even if the topic is something that doesn't affect me personally, I still like to listen. 这个是我也喜欢。I like that show also.晶晶喜欢，我也喜欢。 你喜欢这个秀啊？哦，这么巧，我也喜欢这个秀、啊。 对， 就这个意思。I like that show also、但是我最喜欢的是 ，My favorite is the indicator. The indicator,、indicator, the indicator. Yeah,、 又是一个节目的名字了。那我是通常在播客上听。 I usually catch that on the podcasts. 听啊哈，听他不用听，他用了 catch.、 yeah, catch that. Catch that. 对， 就是听上。 Yeah, yeah, especially something pretty new, pretty recent, you can say catch it. 哎，就追上、听上、赶上，叫 catch that, catch the show. 对 ，on the podcast. Podcast. 大家知道什么叫做 podcast 吗？播客。 对。 不知道播客是什么呀？赶紧上百度查一下。 Podcasts. 两三分钟的小短播。哎，我们节目是一个巨型的播客。 Yeah, 我们是个巨型 huge podcast. Yeah, 我们是55 minutes podcast. Whoa, that's a long podcast. 我们太长了。我们这也是播客。我们的每期节目下来以后呢，给大家剪出来哈，放在这个音频端上收听啊，你可以自主的回放去听，这种就叫做播客。是的，我有 NPR One 的手机软件。 Yeah, I have the NPR One app.On my phone. 手机软件、手机应用都叫做 app.、再次注意读音，不要读成 app. 对 ，NPR 要我们不是 NPR， 但是那个 app 就是 application 短边，所以 app 不是 app。 对，它是 application 的一个短写缩写，所以你不能念 app。 对。 好 ，I have the NPR One app on my phone.、手机上有叫 on my phone。下次我听节目的时候也听听它吧。 I'll tune in to the indicator next time I'm listening. 同样是听，我下次听也听听它。这里马克老师用了两个不同的处理。 I'll tune in to. 对了，听电台，同学们，你会听到很多的外国主播都说 Thanks for tuning in. Yeah, yeah. Tune in 就是调到我们的电台，收听我们的电台。 Get their frequency, right? 尤其是那个调钮那个滴。 就是2.3，对，倒了，对，774，tune in 是调进来收听叫 tune in， 对，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收听。I'll tune in to the indicator next time I am listening。 对， 两个听，它做了两个不同的处理，为了避免 listen 重复出现。马克说，好的，不要错过北京外语广播的节目哦。 Okay, don't miss anything at Beijing Radio International, though. 大家知不知道啊、我们北京外语广播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英文名字叫 Beijing Radio International. 是吧？洋气吧？ 对， 洋气。当然了。 Of course not. 好 ，dialect two， 马克说。之前呢，问了你关于广播新闻的看法。哎，你也在广播里听音乐吗 ？I asked you about radio news earlier.Do you listen to the radio for music also? I asked you、about radio news earlier. 对、 啊、简单句子，我问过你关于广播新闻的事儿了、你也在广播里听音乐吗？这里听音乐啊 listen to the radio for music. 知道这么说吧 listen to the radio for music. 对、 啊、晶晶这个时候非常自信地说、 I sure do. 本来可以说 I do. Yeah. 现在他加强了语气说 I sure do. 对对对。 你知道吧，我以前可是还主持过音乐节目的呢。 You know, I used to host a radio show about music. I used to host主持节目叫 host 对对对 a show about music、我 跟大家相逢的太晚了、你们都没有听过晶晶老师主持音乐节目。 Many of Jingjing's long-term fans have probably heard those, right? 2009年、每天早上起来两个小时给大家做音乐节目。 Not that long ago, that's cool. 9 to 11. Nice, yeah, that's a good time for a radio show about music. 对啊，早上起来就给大家放歌、挺嗨的。 对。 好，所以呢 host a radio show about music、马克说，所以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找到那些新晋艺术家的歌曲的呢？ Yeah, so I was wondering how you caught wind of new artists. 表达一种什么？表达一种自己的那种好奇。I was wondering. 对。 其实就是 I want to know. Yeah. 我想知道。 I was wondering, I was guessing. 对。 或者说怎么样的 I was wondering how you, 好了，新短语来喽、今儿的。 Caught wind of. 抓风、 Yeah, catch the wind. 抓什么风啊 Yeah, catch the wind. That means how you find out about something. Maybe you had no idea, and then you first find out about something. You can say you're starting to catch wind of something, right? 你说抓到风是什么意思、 Yeah, I'm starting to catch wind of spring now that there's all this warm weather and flowers and stuff. Yeah. 所以 catch wind 的意思就是说 find out about something. 对对对对对 first find out about something. 就是找出来一些啊、找到了发现了 对对对 找出来了。用哦这个新短语今天啊很关键啊、是你们以前没有见过的哟。 对。 今天来 catch wind of something, catch wind of something, 就是找出来找到可以替换 find out about something.、How you caught wind of new artists? 对对对。很重要的在这儿不用说 singers。Singers 在美国的英语不是这么合适。可以说 artists, musicians, groups, 还可以。 音乐家不要说 singers。 对我在 singers, 我觉得你在地铁站有一个人唱歌他是一个 singer。 对专门跟那儿、拿着麦克唱歌的可以叫 singer。 对对对 right. 但现在普通的来说你做音乐的咱们都叫做什么 Artists 艺术家 对对对 叫艺术家 Recording artists Artists Performers 都叫 Performers、Artists 都叫艺术家、唱歌跳舞的都是艺术家 对对对 是吧、我们也是啊 Performing art Yeah Yeah Artists 我们也是艺术家我们是表演艺术家、 对 好 Caught wind of new artists、所以以后咱说什么歌手啊都不要说歌手说 artists、是这样的 Actually, 我主要呢在手机软件上听，这样呢就很容易找到我喜欢听的歌了。这句话简单，所以呢作为第二句微信挑战，同学们来试试啊。 对， 不错。Vicarious. I mainly listen on apps on my phone. This way, I can easily find my favorite songs. 后边是好。This way, I can easily find my favorite songs. That way 也可以。但是那个 on apps on my phone, 我不喜欢听两个 on。所以你可以说 I mainly listen on smartphone apps 对不对 I mainly listen on smartphone apps、 用手机应用听呢我们可以说 listen on smartphone apps 对对对 listen on cell phone apps 对对对不用 on apps on my phone 对千万不要什么 on apps on my phone 对对对 这重复啰嗦了、这个用得很好、that way 这样一来这样的话英文中我们说 that way、我们另起一句叫 that way 显得就怎么样有间隔 对 是吧说话这个逻辑比较清楚、思 好 I enjoy listening to songs on the apps in order to find the type of my love、The type of my love 有一点奇怪、哎、我觉得哦，这个是我的女朋友的最喜欢的什么什么、样子的唱歌the type of song she loves the type of my love 所以 你换一点点在这儿 in order to find the songs I love or in order to find the type of songs I love 可以 既然是我喜欢听的歌、嗯、那你一定要说出来 对不是我的爱人的喜欢的 不是我爱人喜欢的类型 对对对对 而是我喜欢的歌的类型 如果在后边 我更加了呢 songs 所以那个前边的 songs 可以丢了 I enjoy listening to、apps right? I enjoy listening on apps in order to find the songs I love、 哎、其实这个手机应用上听嘛也不好说 对 叫 listen 什么 on apps 对 对吧 listen 什么 on apps、 mm-hmm. 一会儿我们来听老师怎么说的哈、 yeah. 来新同学范范 好好 I mainly listen itIn my cell phone app, that is easy to find my favorite songs. Find my favorite songs 可以，但是你可以开始 they make it easy to find my favorite songs, right? Apps.、Oh. They make it easy to find my favorite songs. 前边有 apps. I mainly listen on smartphone apps.不用 in my cell phone, in 里边是有电池对不对所以 I mainly listen on smartphone apps. They make it easy to find my favorite songs. 哎，再纠正一下这个介词啊，在手机上一定是 on my phone. 对对对对。 要 on my phone, 好吧好。补铃。 好。I mostly listen to music on the apps as it is easy to find the song I like. 如果你有一个唱歌你喜欢听Happy birthday to you. 哦、oh, 找到了我的一个喜欢的唱歌。你可以说 the song I like.、必须你加一个 S. The songs I like. I mainly listen to music on apps. 不用 the apps.、停一下。It's easy to find the songs I like.、 嗯、哎呀这个 the 的使用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难了。 嗯、 真的哪时候加的哪时候不加的真的不好吧。 对对对。On apps 就可以。 还是要多读书啊、 嗯、 多读英文增加语感啊。 Yeah. 有时候刚光靠理论语法的理论其实不好掌握 Yeah, even really advanced writers and stuff make constant mistakes with the It's just it's a very persistent 这美国人也经常用错 对对对 再来一个同学吧叫做不语 嗯，好好好、I mainly listen I always listen I mainly listen 有很多的很 mainly 在那儿这儿好 I mainly listen to the radio on my smartphone so I can find out my favorite songs easily. 哦这是云翻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是那个 find out my favorite songs 不对在这儿。你可以说 find out about news stories, find out about new fashions, find out about new artists. 但是你有什么最喜欢的唱歌你可以说 find my favorite songs. 这么看来其实 They make it easy to find my favorite songs That way I can find my favorite songs easily 哟、嗯、这么容易找到我喜欢听的歌这还真不好说 对, 对, 对 好了我们来看老师怎么说的、嗯、 好好好 我主要听其实主要听你不一定非要用听来说、嗯、你可以用一个 do 来表达 对对对对对对 I do most of my listening on apps 就怎么说 对 I do most of my listening我做大部分的听 对 在 app 上你看美国人表达习惯是这样的、 mm-hmm. Yeah, you could say I mostly listen on apps but I do most of my listening on apps 可以、 mm-hmm. I do most of my listening on apps、 mm-hmm. 你可以说 I do most of my reading on apps Yeah, absolutely yeah, I do most of my reading on my phone 可以 我主要在手机上听我主要在手机上看、mm-hmm. 对 That way、mm-hmm. 这样一来 Yeah, that way I can easily find the songs I like 好简单后面一句话 I can easily find the songs I like、 mm-hmm. 就行了 对对 对, 对 I can easily很容易的找到 find 对对对 什么 the songs I like 对对对对 好继续往下看吧那、嗯、那些倒是挺好的 those are pretty good 但是对新的音乐人和歌曲的介绍不太多呢 they don't do much to introduce new artists and songs though they don't do much 又来了介绍不太多、嗯、他说他们做的不多 对对 对, 对 they don't do much to introduce new artists and songs 对对对对 介绍、啊、就是有些软件吧、 嗯、 确实是 嗯哼嗯哼 它 很少。 Yeah, you know, I'm still seeing like Backstreet Boys and like, you know, stuff like that on the apps. I mean, it's like, come on, where's the new music? 那也太老了一点吧。 Yeah, I mean, not necessarily that old, but still, it's like, come on, I'm not finding out about any new artists. 确实是马晶晶说了。 No, not really. 你看他用的是 no, not really 对对对对 来表达 对对对 don't 确实 do much, 是 no, not really. Yeah. No, not really. No, they don't. No, not really. Yeah. No, 他们确实没有介绍的这么多、mm-hmm. 啊，主要是一些大热的流行打榜歌。 Just the most popular hits. Just the most popular hits. 对对对。 什么是 hits? Yeah, famous songs. 但是你不用说 famous songs, 可以说 popular songs, you know, big sellers, we say hits.、Yeah. 流行歌曲 对 打榜歌曲上什么 billboard 的歌曲、 right. 叫做 hit the billboard,、yeah. 叫 hits,、mm-hmm. 因为它 hit the billboard, 对 它打上了榜。 对、 hits. 为什么打榜呢就是打就是 hit 这个词吗、 mm-hmm. Yeah, hit songs. 所以一些 popular hit songs,、 mm-hmm. 啊、比较好听的。那Na, na, na, na, na. Yeah, exactly. That's a hit song. And you probably know about it already, right? So, 还有那个什么 dis... Despacito.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That's like the number one YouTube video right now. 你们都听了吧？ 对 it's like 不用介绍。 对，这些歌曲都是这样的 most popular hits. 那你有什么推荐吗？ Do you have a recommendation? 好，我们来看啊，老外用什么音乐软件听歌？我是在听一个。 Well, there's one I listen to. There's one I listen to. 不确定你是否喜欢哦。 I'm not sure you'd like it. I'm not sure you'd like it.、 Right. You would like it.、 Right. 简写 you'd like it. Yeah, I'm not sure you'd like it. 告诉我名字吧。 Give me the name. Give me the name.、 Mm-hmm. Give me the name. 对。 Give me yeah, the name. Yeah, tell me the name. Give me the name.、Yeah. 就是告诉我。如果是免费下载的话我也去下一个试试。 And if it's free of charge, I'll give it a whirl. 第一 free of charge,、 mm-hmm. 免费。 Yeah, if it's free of charge. 你喜欢说 if it's free,、但是外国人喜欢说 free of charge. 对对对这个是钱的问题 花不花钱的问题。对 free 也可以是那个 free speech, 对不对所以 free of charge. 好、新短语来了 give it a... Give it a whirl. Whirl. 对这个是试一下但是你不用怕错误的。 W-H-I-R-L. 对对对、 啊。你们没见过这段语。 试一下开车你不用说 give it a whirl. 真的试一下听这个 唱歌、试一下用这个 APP 也可以 give it a whirl. 它是试一下的意思。 对对 对, 对。 Give it a try,、 yeah. give it a whirl. But nothing can go wrong, so you'll just give it a whirl. 对呀、又没有什么可以出错的所以我就试试咯 yeah, 这种试试看 I'll try getting into Harvard Okay, I'll give it a whirl But you wasted $400 on the application fee, right? So that's give it a try 在这儿听一个唱歌试一下一个 APP Give it a whirl 马克说那个这个东西呢是听众支持的、 mm-hmm. Sure, this one's listener supported 好有这么一种模式叫做 listener supported、mm-hmm. 请问是什么模式 Supported by listeners It means the money comes from those people who listen to it And those people send money、 知道吧就是说这个软件呢听众花钱来 对对对 来支持它 对 来养它 对 就说他接受捐赠、 mm-hmm. donations 对对对是、 有很多的都是这种就是比如说大家捐钱给我们、 对 然后我们来做节目 是 就是叫 listener supported 对对对 就这种情况 So 比如说像 NPR 一样 So, like with NPR, 就像 NPR 一样、你不需要付费或者是收听广告。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it or listen to advertisements. 对了，因为它没有广告商嘛。 对对对。 它没有 advertisement. 对。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it.、你也不需要花费来听，你听免费的。 对对对。 同时你也不用听广告。 是。 还是比较好。它只需要听众自己花钱来支持就好。 Right. 你看马克老师都是什么都做了自己的 donation. yeah, I have, I've donated, yeah. 你看他都 donate 自己喜欢的电台就自己捐钱。 是、 啊。听上去很理想哦。 That sounds ideal. Ideal, 新单词 ideal,、理想的。 对。 别忘了告诉我它叫什么。 Don't forget to tell me what it's called. Don't forget to tell me what it's called.、 它 叫做英广播天堂。 Radio Paradise. 他们有网站和手机应用。 They have a website and an app. 注意 a website,、an app. 对。 An app, 注意小冠词 an app. 对。 一个应用啊。点一下按钮就可以开始播放了。 Just tap the listen button and get started. Tap, T-A-P, 也是点一下按一下的意思。 在手机上是那个 tap。 那如果在鼠标上呢？ Mouse, click. 哎，对了，鼠标上点一下叫 click. 对， 因为它有一个 click 对 的声音， 对对对，不一样的。在你手机上不用说 click. 手机的触屏上，如果说点一下，不叫 click, 对 啊，叫 tap。 tap。 T-A-P, 哎呀、嗯、注意这些细节吧，都是精彩的。 对对对，都可以说 select、yeah。 那个收听的那个播放按钮叫 listen button,、 嗯、哼 listen button,、 right。 听的那个钮、嗯、and get started,、 yeah。 点一下听按钮就开始播放了、 嗯 啊、他们为你挑选所有的歌曲就像电台播放一样。 They choose all the songs for you, just like broadcast radio. They choose all the songs for you, just like broadcast radio. 对对对。 Like how? Broadcast radio. It means like there's a DJ there, and he's selected maybe 20 or so songs. And while those are playing, he looks through the requests that are put in through the website and through the app and maybe chooses some of those. But it's kind of cool. The songs are eerily related. I mean, it's like uncanny. You never thought about those two songs together, but somehow there's a connection. And then the third one kind of goes off on another tangent. It's pretty cool. 就像是有 DJ 在给你播放歌曲一样、 嗯、 说这年代还需要有 DJ 来给你播放歌曲吗、 right. Well, sometimes we do need a DJ yeah, to yeah. play the music for us. 不然的话就是 random select. Right. 像有一些、那个手机应用上它就是 random select. Mm-hmm, mm-hmm,、yeah. 就是 随机播放的。我觉得随机播放也挺好嘛、 嗯。 主要是什么风格的音乐呢？ What genre?Do they play? 哎呀，又出现了这个词 genre、嗯、 genre G-E-N-R-E 对对 What type of music do they play? What style do they play? 注意我们可讲过多次了这个 genre 的意思就是风格、 嗯、对 Funk, Rap, R&B, Hip Hop Classic Rock Classical Music、 嗯、 都是 genre 音乐的风格种类叫做 genre、 嗯、 各种风格、 嗯、All kinds 稍微有一点重的古典摇滚 But a little heavy on classic rock A little heavy、 mm-hmm. 那用 heavy 来形容音乐是什么意思呢、 太多了对在这儿太多了 稍微有一点多 对对对如果你垫一个三明治要太多了那个蛋黄 great. This sandwich is a little heavy on mayonnaise、 哦、它不是重的意思 对对对对 It's not 重 对 它是 heavy 它是多 对 就稍微有一点多的 classic rock、 mm-hmm. 大家的是不是都还没听过 classic rock 是什么 对对对 classic rock 因为 1970s 1960s 80s early maybe it's classic rock 六十到八十年代的 classic rock British invasion yeah, yeah. 对在 英伦入侵的时候那种 classic rock、 yeah. 反正大家也不是很喜欢听 嘛、yeah. 因为我们听得很少、啊 mm-hmm. 听得很少我想你可能不太喜欢吧 That's why I thought you might not like it That's why I thought you might not like it、 mm-hmm. 晶晶这么说的、 mm. 我喜欢古典摇滚我这就去 check now、 I like classic rock I'll check it out I like classic rock、 mm-hmm. I'll check it out 对对对 I'll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就是马上去做什么事情、 mm-hmm. 马上去找出来 check it out、 yeah. 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 go have a look、yeah. 这是我们的悠悠 check now 就是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就是赶紧去看吧、 mm-hmm. 赶紧去了解吧就这意思作为咱们学外语的同学来说呀听什么音乐的风格可能还得多多的涉猎一点啊， mm-hmm. 多听一点、 mm-hmm. 什么 classic rock、 yeah. folk blues、 yeah. right right right、yeah. 都要听一点不能局限于自己的这民歌范畴、 mm-hmm. 是吧 I like pop music because it's popular 哎，也不能只听流行歌曲我们还得多听一点你们毕竟都是世界人 对对对 你们是 international citizens yeah I had a student the other day talk to me about the Smiths you know like talk about like aObscure choice, the Smiths, yeah. 那是吧？所以啊， yeah. 所以说大家这个真的啊， yeah. 真的要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Find your own music,、yeah. 多了解了解世界文化。 对， 今天的对话呢非常简短、 嗯，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新单词。New words. One-sided. 观点、态度啊等等是偏向一方的。 对对对对。Podcast. 播客。 嗯。App. 手机应用 ，short for application software on your smartphone. 嗯。Catch wind of something. Find out about something, especially an event. 对对对对。 找出啊，关于某个事件呢，更多的信息。 嗯。Give it a whirl. 尝试，试一试 ，like give it a try. 嗯哼。Tap. 点击啊 ，select something on the screen of your smartphone. 对对对。 Rather than click, which would be with a mouse on a PC. 对对对。 就是这个啊，是我们今天学到的各种各样的短语 one-sided podcast app catch wind of something, 尤其是这个 catch wind of something 和 give it a whirl、 mm-hmm, yes. 是完全的新单词和新短语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嗯、马克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NPR 还有哪些 good programs Yeah, I like the two that are mentioned in this dialogue the most The Indicator and、 Indicator 是一种什么风格 It's about money Yeah, yeah, about money and economics And it's usually like an 8-minute podcast Which is pretty wellorganized and self-contained and really easy to search for more information, you know, given what they talk about. On Point is fantastic. Almost every time I think it's good. That's current affairs. Yeah. 1A is even more focused on current affairs or American news, you know, recent kind of stuff. All Things Considered is kind of like an hourly news update or just, you know, once or twice every day. So, that's one I remember listening to.Since childhood.、Mm. And、on the weekend, they do a couple of special shows. One of them is like a game show. It's called、Wait, Wait, Don't Tell Me. And if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NPR throughout the week, then it's like a quiz show about those news items. So it's pretty fun to follow that.、 Yeah. 我自己听 NPR 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听他的一些人物的访谈、 mm-hmm. The Bringing Guests. Yeah.、 听访谈然后听很多人物的独特的故事。 Yeah, they have like senators and scientific experts. I mean, they really get good people on the show. 很多各种各样的社会上的人都请来做节目。 Right. 这个挺有意思的。哎、hey, 所以说我觉得推荐给咱们的听友啊咱们都是广播粉、mm-hmm. 是吧、 yeah. 都喜欢听声音啊喜欢跟着声音呢进行学习。学知识啊、 mm-hmm. 学资讯啊了解资讯啊等等。当然现在的同学们已经有很多可以听的东西了。 Right. 你们不是说没有东西听你们是 too much to listen. So many choices, right? So many options. Yeah. 内容太多了啊、 yeah. 你自己决定吧。你听一耳朵这些好的电台你觉得哪些你可以你可以比如说一周听个一次两次啊、 mm-hmm, mm-hmm. 哎都对你很有帮助的。 Yeah.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今天呢为大家搜罗一些好的 podcast yes, yeah. 好的 radio stations around the world、 mm-hmm. 然后它好的节目 good programs 对 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所以今天你务必要看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啊 yeah, yeah. 加上英语 PK 台好不好 好、 哎、今天的对话就是这样照规矩呢我们晚上是有晚自习的也欢迎大家的晚上再次来收听我们一起来学习好谢谢马克老师的精彩话题 再见 谢谢大家收听 see you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 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杜鹃花非常非常美、嗯、而且这公园里面呢还有这个迷你动物园、嗯、所以可以带小朋友一起过来也是蛮有意思的，而且还有大大小小的一些莲花池、嗯、有特点的是莲花池上有很多这个木桥相连、嗯、所以大家可以边走木桥边去体验一下穿越莲花池的感觉、 啊、好的、啊、 瞬间净化身心哈、嗯、宛如人间仙境、 哦、 走在这个莲花上面，我感觉 诗已经出来了， 对没错， 也来加点这个干冰、啊、来点雾什么的就更好 对特殊效果 还是请各位小朋友们要小心啊、 嗯、 尤其在这种水上设施的时候， 没错， 因为我有一次在济州岛的时候啊，有小朋友 一脚踩下去了， 一屁股坐到这个莲花池里， 哇、哦、 还好这个水不深 哦、天哪 啊、当时他全身都湿了、嗯、他的哥哥在一旁不帮他竟然还笑话他， 我、哦、天哪还好很浅， 对，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经历了，但是刚刚提到这个望松湖、嗯、它这湖水可能会有一定的深度， 是要注意安全， 大家要小心， 嗯， 刚提到这个望松湖有这个杜鹃花还有莲花等等的、嗯、那在其他地方呢也有樱花呀，这个山水鱼吧，是 没错没错，嗯， 还有这个凯纳里是什么？ 迎春 花， 嗯，迎春花， 我们还叫它狗纳里， 迎差不多， 因为这个凯是狗的意思、 没错。 那丽华有没有这个看花呢？今年春天或者是有什么计划吗？ 哦，以前会特别去这个樱花盛开很多的地方这样去看，那、嗯、现在呢，家附近的一些小山坡上都这有这， 对呀、啊， 嗯，都有这个樱花， 啊、 对，小区里啊都有，所以可能不会去特意去看了吧？嗯，如果有很多充裕的时间呢，我可能会去。嗯， 你看还是物以稀为贵吧， 没错。 对吧？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您来到韩国的话，首先这就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啊，所以您看到的、嗯、就算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狗尾巴草， 嗯， 可能都会有异域风情。 没错，我们刚才不说望松湖周边有很多这个杜鹃花嘛、 嗯？ 那望松湖周边也有很多樱花，樱花也有的、哦，所以大家来到这里的话，可以边骑着这个铁轨自行车边赏樱花和杜鹃花，蛮好的。 我听说日本人啊，他已经不在国内赏花了，他来韩国看樱花。 哦， 对吧？ 哦、这个很有趣。 这就是刚刚说的，外国的樱花呢，可能和本国的还 是 有点不一样的。 嗯，是 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看一看。韩国樱花的确挺出名的、嗯、 没错、嗯、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个周边的美景啊、嗯、可能散步走着走着也马上要到这个铁轨自行车了， 是的，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介绍一下这个自行车吧， 是的是的，那每到这种春夏季节呢铁轨自行车有这个营业时间的、 嗯、 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为止、 嗯、 那出发的时间也是固定的，大概每隔一小时或者是一个半小时是有一趟的、嗯、那因为这个脚踏车是四个人骑的、 哦、 那最多可以乘四个人，那当然了，不一定必须是四个人哈、 嗯、 那两个人骑一个人骑都是可以的、嗯、 一个人也可以吗？ 当然了，但你能骑得动吗？这个四轮 一个人有点太悲凉了、 很悲凉，很痛苦， 因为这个车好像是那种你不能把它理解成是个自行车那么大的大小， 对 它是这种好像是那种敞篷车这样 的感觉，没错没错，是、 敞篷车是有点高级哈，敞篷的脚踏车、啊、 对对对， 这样想、四个人乘坐的话家庭为单位来也是不错的， 嗯， 那这个刚也提到了，有人一提想到这个在铁轨上骑自行车会不会太累啊？ 嗯， 距离会不会太远呢？ 嗯，距离我感觉是适当的，那整体的一个距离总长为 4.3 公里左右， 嗯， 那骑着这个铁轨脚踏车之后呢，就是在望松湖边周边是环湖的一周嘛、 嗯、 那慢慢骑也是花不了一个小时的， 对， 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是很累的话也不用担心，有绕湖一周的这个小火车，大家可以去乘坐这个小火车，不用自己骑 四公里，还好了， 嗯，还好还好，嗯，不很担心。 我跑四公里也就用半个小时的时间， 哇哦， 这是很慢的时间了，就 嗯，慢跑是吗？ 对啊， 嗯， 所以骑自行车的话，四公里我估计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吧？ 是， 而且你不能停下来的， 对， 因为你停下来，后面的就会撞上你。 对，中间有一个休息区，待会儿我会详细介绍一下。 啊、那还好， 没错没错。 啊，所以说这个刚刚也提到了，如果真的不想出力的话， 嗯， 可以坐这个环湖小火车来游一圈，也挺悠哉悠哉的。 没错， 嗯，望松湖周边呢，刚刚我们提到了有些花，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介绍呢？ 嗯，有，刚才也说周边有很多花，那同时还有一些专门用花制作的这个鲜花隧道， 嗯 嗯，可以穿过这个鲜花隧道，还有一些就是鸟类的生态区间， 嗯、 还有很多就是以鸟类为形象做的一些雕塑啊、等等，大家在骑的过程当中都能看到， 嗯啊，就是骑行的过程当中会路过的一些景区， 对对对对，感觉、会感觉到和鸟类和一些候鸟能够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感觉， 嗯，这个铁轨自行车呢，其实隧道是很。